我国女足队在2016年国际足联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赛上荣获冠军，于25号回国。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永哲同志和有关部门干部前往平壤国际机场迎接了女足队。运动员和家属给女足队员和教练带上花环、送花束等，表示祝贺他们的比赛成绩。女足队员乘坐的大汽车离开平壤国际机场后，受到顺安区人民的欢迎，驶往平壤市区。有一辆载有女足队员的大型敞篷车从莲池洞入口出发，在市区大街上呈现出一派欢迎的景象。在龙兴十字路、凯旋门大街、仓田十字路等大街，有首都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夹道欢迎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女足队员前往外守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